次旅程，也送过你一个世界。 人称大飞嘅 David 啊，陈康荣先生啦，咁啊离开咗我哋啦，咁啊佢曾经都系，譬如阿龙大啊，同埋 MMF 嘅成员啦，咁啊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咧，就系佢有份去作曲啦，同埋监制嘅，嚟自陈奕迅之前嘅作品，叫做《还有什么可以送给你》。7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啦，提提大家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啊！亦都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将会有音乐桑拿，而今日我哋讲到嘅一个音乐类型咧，就系同 Tango 系有关嘅， 探光 呢一个嘅类型啊！咁啊喺舞蹈上同埋喺音乐上咧，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种类啦。 啦。咁咁至于就大家开麦嘅时候听到啦，波神今日把声就沙沙地咁样啦。知道因为啱啱 weekend 吓、啊、有两场好得好多人参与嘅 music festival， 咁啊玩得好开心啦，深信你。 系啊，唔同嘅方面啦，咁但系因为一个好有趣嘅體驗就係可以參與當中做表演者打碟啦。咁我諗係，哇！我自己頂唔順自己把聲，係啊，即係呢個係係我表演其實係唔使講嘢嘅，不過係純粹係好盡興咁解。 係。 咁所以把聲今日差少少啊，大家見諒。 見諒一下，即係要少少時間 recover。但係明嘅，即係咧一去到暑假呢啲位置咧，即係亦都好久違咗幾年冇呢啲戶外好開心啦，大家可以一齊參與一齊去玩一齊去嗌嘅一啲音樂節啦，咁啊今即係今年深信大家都係去盡啲嘅，係真係我見到啲朋友啊， 係啊四月去完，而家跟住八月又去啦，甚至乎我見到有一啲係哇。今日已經今朝上飛機啦，因為台灣嗰邊 又有啦，係嘛？緊接好多唔同地方都有。 香港玩完之後就上飛機，跟住過台灣又玩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可以喺户外音樂節表演咧，係一個都幾夢寐以求嘅場合嚟。係， 而你應該第一次啊， 真係第一次。即係我覺得係特別打碟都係因為嗰、那個。天氣咧，嗰、那個太陽究竟係喺兩點幾三點嘅太陽啊？開始日落啊，定日落緊啊，定係天黑？其實嗰個音樂揀選，我覺得都會唔一樣嘅。因為我尋日表演時間係五點至六點啦，你當咁呢一個咧就係開始太陽冇咁猛烈，慢慢落緊，但係而家夏天又未收曬嗰種 咧，少少夕陽咁樣啊，係嘛？ 係啦，咁因為初頭都擔心嘅，因為知道呢個天氣預告咧，咁就話呢兩日。即系啱啱星期六日又狂风暴雨嗰啲剩啦，咁我觉得啊，真系有啲可惜啦。咁但系即系最后天公做尾两日都好似系我瞓觉嗰时候，好似话日头好早就落晒雨啦。咁所以基本上去到真系入场之后咧，都冇好似真系一滴雨都冇。 但 系 其实我想问咧，有咩分别啫？反正你哋都预咗湿身入场， 但 系你入到去都系啲水花喷嚟喷去， 嗱 有两样嘢，成身湿晒。 第一就系因为佢唔系成个场地都。噴水嘛，咁、okay. 你有啲乾身啲嘅地方，咁始終係好啲嘅。咁、第二就係嗰個天色嗰個顏色， 哦係， 你陰天 好緊要嘅， 嗰個 vibe 同埋你有陽光又唔同，咁所以去揀選啲音樂我都即係心裏面都一路其實有一啲叫做咩啊，袋咗喺度好想可以攞出嚟嘅，係啦，即係一路都諗住啊一個咁樣嘅黃昏左右嘅時間玩啲咩歌啊。即系等大家可以即系悄悄地开开心心，未又作为一个缓和啦，因为佢可能主舞台就系一啲高能量啲嘅电子音乐啦，咁跟住另外副舞台就系一啲本地音乐单位表演，又另一种嘅 energy 啦，咁所以都要谂就系、是、哦，究竟好啦，我呢个时间呢、這个演出究竟应该系发放紧嗰个能量系大概几高左右咧？咁甚至乎了解埋可能喺我嗰个 stage 前面嗰、那个DJ。同埋下一個 DJ 大概佢會玩啲咩類型，咁你就可以即係 position 到我自己呢一個究竟係我會揀啲咩類型嘅嗰個 flow 係點樣樣咧？即係我就比較中意好似為咗嗰一個場合啦、嗰個地點啦、那個時間去 tailor made。一個 feel 嘅一種感覺啦， 係啊，所以即係琴日 都諗好多呢啲咯， 喺一個好好嘅天氣底下， 係啊， 應該就好多人咧，即係我見到好多朋友咧、都有去即係入場玩下啦，即係一個消暑活動啦。 啊、 我諗嗰個氣氛係開心嘅， 開心嘅，同埋你會知道好得意嘅，因為唔同嘅舞台其實佢、好似頭先我有講佢。即嗰個音樂類型唔一樣啦，咁你都會見到有啲係哦，可能喺主舞台聽咗一陣，又想聽下第二啲嘢，咁佢就會轉去哦，就嚟呢一個可能叫 underground stage， 即係聽一啲音樂類型比較即導向多啲嘅、即係大家揀嗰啲就真係按翻 DJ 嘅 style， 因為佢兩日都有唔同嘅，第一日可能係 heavy 一啲會有 trap 啊、dubstep 啊。系啊，嗰啲會有嘅。跟住 day two 就係有 house 啊，或者 techno 啊嗰啲為主。咁你嗰音樂類型已經唔同，咁你就真係好 follow 哦。呢、這個 DJ 佢打呢種音樂嘅 style， 咁我就嚟聽呢種音樂嘅 style 啦。咁嗰啲嘢可能你真係未聽過，或者你未唔識嘅嗰啲歌，但係我就係想為咗呢種音樂類型去 嚟睇咯，即係嗰、那個依、這個呢、這個主導係好大咯。 但係好老實講，我又想問咧，即係學你話齋啦，時間性我覺得好緊要嘅，即係不論咩嘢場合都好，其實咧咩鐘數聽咩類型嘅音樂，不嬲我都認為係好重要嘅。有冇話即係通常喺黃昏嘅時候咧 ，EDM 嘅領域入邊咧，即係呢啲場合係玩邊一個 genre 比較受歡迎，或者即係大家容易投入啊？呢、這個黃昏真係覺得好正啊！ 我諗都好睇嗰、那個即係好睇嗰個音樂節本身，因為有啲直情係音樂節已經分咗類啦。呢、這個音樂節咧就係全部都係 techno 嘅，呢個音樂節全部都係可能係 dubstep 呢個音樂節就 EDM 咁。 嗯嗯。 咁但係頭先一路講緊嗰個就係能量指數，即、就、係、是、energy level， 其實會嘅，因為我見有一啲嘅DJ 咧。佢哋自己一啲歌嘅 playlist， 其實佢係會按一啲 energy 或者打嘅 timing 咧去分類嘅，將啲歌除咗用音樂類型分類之外，就算打夜店啊，或者可能 bar， 佢哋都會有嘅，有啲叫 peak hour 啦，一啲 warm up 啦，一啲 after hour 啦，咁其實就係代表住你當夜晚哦，去出去飲嘢，咁去跳舞，十點零十一點食完飯，啱啱去到咧，你唔會一嚟就去到最高強度嘅。幫大家投入狀態，咁呢可能就係一個 warm up 嘅一啲 feel 嘅歌，去到十二點零啦，呢個就係、是、哦，即係 peak hour 最勁嘅， 嗯， 係啦，咁就會又有另外一啲嘅能量嘅音樂，去到後面 after hour， 即係可能兩點零三點啦，大家即係叫做哦出咗身汗，玩咗兩個零鐘開始攰啦，就慢慢落翻嚟，即係會咁樣分時段嘅。咁但係如果喺音樂節黃昏，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最正就真係一啲可能 house 嘅一啲比較舒服 啊 啲嘅啦，未去到 唔會太高強度， 係啦，因為嗰啲 入黑嗰啲 係啦，嗰啲就去到真係差唔多最尾啊嗰啲咁樣咯。咁但其實都冇話一定係咁樣定嘅，因為好多時候啲 line up 咁多咧、 啊， 其實都唔係下下都會咁樣樣咯。 係咁啊，所以今日咧好老實講嘅，即係我聽到身邊好多朋友咧。啲聲沙沙咧，咁但係即係個暑假仲好一，仲有啲時間啦嚇，咁啊大家即係保養住啦，即係玩還玩就 keep 好把聲、啊、，keep 好個身體嘅狀況先有得 keep 住玩嘅，咁啊你都係啦，我成、啊、你 都 keep 啦， 玩都要健康啊， 係啊，身體健康、啊， 身體健康啦、啊。嗱、啊、呢、這個時間點五點零鐘就快五點半咧，我話覺得聽住呢一首咧就啱 feel 嘅。 前行吧，带我去嬉戏，市中心屡次优美，能奏乐水花多美。然后又到市镇公园，爬入水管兜两圈，遥控着旋翼竞技，窗边数新发每段路，细路要长高，爬入星途。轨迹留下了开心记号，如提示我别迷路。平地上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亦是有爱，十年后已转了衣着，到身去再次相约，完课后 K 歌高唱，大时大节庆至高涨，蝴蝶欢笑计未唱，快乐无穷扩张。转变免不了，细路已长高，行入中年。叮叮，如像记忆里门铃，回去后发现，哦、痛快会大笑呼，燥了会大叫呼，泄气会大喊呼，坐叮叮真睡。过去已渐变，你我也渐变。啊哈！回望昨日，叮叮 声与我前来，穿梭高楼没障碍，欣赏风景的变改。哦哦，叮叮声在我回来，所有关怀及盼待。 佢名字系 Monkey， 薛德容，由西北铁道物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决定就高等法院拒绝就歌曲《袁咏光归香港》批出临时禁制令提出上诉，并且已经向法庭呈交上诉许可申请。律政司发言人指出，原众法庭在判时同意有关歌曲《袁咏光归香港》无疑曾经被用作煽动他人分裂国家，临时禁制令申请所禁止的四项行为都明显是或者相当可能构成犯罪行为。发言人表示，原众法庭不批出临时禁制令的裁决，并非因为有关行为合法，而是因为法庭认为即使没有禁制令，有关行为本身已经构成刑事罪行，故此并不信立禁制令会有真正功用。法庭又认为禁制令的执行程序可能与香港国安法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检控程序有冲突。律政司司长认为有需要上诉，申明观点，并且请求上诉法庭考虑颁下临时禁制令。运输署表示，较早前因为水管爆裂封闭的黄竹坑道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慢线现时已经解封，快线和中线仍然封闭，呼吁驾驶人士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叶勤街的临时交通安排现时已经取消。城巴表示，所有受影响路线陆续回复原有行车路线，前往港岛北和九龙，大东行欣尖记大厦巴士站维持停用。城巴又说，繁忙时间会因应路面状况作灵活车务调配，乘客可以透过城巴应用程式留意最新的行车资讯。柬埔寨国王签署命令，正式任命在大选之中胜出的人民党候选人洪马内为第七届政府首相。作为大选获胜政党主席，洪森早前提请国王任命洪马内为新任首相。根据议程，新一届国会将会在今个月21日召开首次全体会议，翌日表决对新政府内阁的信任票。若果通过，新政府同日宣誓就职。柬埔寨选委会日前公布大选结果，执政人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大选，取得国会125议席当中的120。洪森早前说不会再担任首相，由儿子洪马内领导新政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水措施。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故先提翻你，荃湾路去屯门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已经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葵涌公园。另外，黄竹坑道受爆水管影响，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的中快线是仍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深水埗的欣州街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去南昌村方向近住元州街的慢线是仍然封闭。

随意冲，连天地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如追屁仅有人瞭望，要做最后一个，压中一个不够可过，无穷潜质的一个，这般高智能的我。犯错，我有我擦解经过，抱歉的俗人像我没有办法出色太多，草草起就能犯妥，能力是动脑就可、哦、应付过到马上轻可、哦哦随意冲，明天的不要来催我，随心编写尽情我，跟我的量度清楚，如追逼很有人瞭望，要做最后一个，压住一个不够看货，无穷潜质的一个，随即观都是人的我。 得准确，嗰旧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状元好学。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电也关闭掉，少几秒困扰，处世得多么熟练，亦要照顾你需要。 Now is our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两首作品，先有陈慧敏的 Why So Serious， 跟着林奕匡这首台前幕后。 你们。有个新歌 I Am Woman。 心思熟虑，歌听得知趣，不管标准另类，仿佛都不对，都不想躲进乖堡里。无视习惯的我套旧公式，收起压抑，寻找新刺激，娱乐性似玻璃碎满地人虚境，即将觉醒，无需要适应。 或者 有少少爱吧， 才会

由你播出嚟有种鬼鼠嘅感觉。 系鬼鼠咩？唔系性感， 冇 啊，唔系热情啊、激情啊呢 一类。因为你播出嚟啊，你啱啱嗰个阴阴嘴笑嘅样咧，嗰段 intro 系 有种阴湿。 唔知啊， 鬼鼠 呢一类型嘅音乐，其实即系除咗电音之外，我觉得呢类型 tango 探歌呢啲好啱波成嚟啊。 都系，因为其实呢啲都系舞曲嚟。 系啊，手长脚长嚟，好适合跳呢啲啊。 Yeah. 虽然我冇见过你跳舞， 冇千祈唔 好。今日咧，喺音乐Sona为大家带嚟就系呢一个 tango 嘅音乐啦，即系探戈，即系同时间系一个舞蹈，同时亦都系一个音乐嘅类型。我会形容为 tango 咧，其实系一个文化嘅大熔炉嚟嘅，因为咧其实讲紧都历史非常之悠久，你要追溯翻最早期嘅话，可以系去到讲紧1870年左右啦。咁啊，围绕住 tango 呢一样嘢咧，其实主要嘅一个先都系发生咗喺阿根廷嘅首都，就系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哇！我终于可以好顺咁读一次出嚟。我为咗讲今日Tango 呢个题材，我练习咗讲 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练习咗好耐，系啦。咁啊，呢个地方就系即系阿根廷嘅首都啦。咁啊，但系同时间亦都可以话系喺呢个19世纪嘅后期咧，其实一个几重要嘅地方，即系尤其对于呢一个欧洲人嚟讲啦，或者可能南美洲人嚟讲，都系一个几多唔同族裔嘅朋友会去到呢一个地方嘅。咁啊，首先先讲一讲就系、是、即系Tango 最早期咧，其实咧都系围绕住一啲近郊嘅民歌开始发展出嚟嘅，就系、是、正正就系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嘅一啲近郊地方。咁当时咧就有一啲好多嘅唔同嘅舞蹈啊，唔同嘅一啲民歌咧，就会系喺嗰个地区嗰度都会出现啦。咁啊，最早期咧有一种嘅民歌就叫做 Milonga。 Milonga 系啦系啦，咁啊呢一种嘅民歌咧，其实嗰个节拍咧就同探歌即系 tango 咧会有少少近似嘅，咁但系当然喺我一阵会解释点样再发展落嚟啦，咁啊而 tango 呢一种嘅音乐嘅始祖就系讲 Milonga 啊嘛，咁但系咧嗰个舞蹈咧就系、是、有一种叫做 Habanera。嘅一個舞蹈咧，就係嗰陣時一啲古巴嘅水手啊，因為佢哋可能喺加勒比海行船來回咧，咁、就會去到呢個布宜諾斯艾利斯，咁啊，所以就將一種叫做 Habanera 嘅舞蹈帶咗去呢一個地方啦。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咧，喺嗰個19世紀末咧，其實就有好多唔同族裔嘅一啲文化咧，都交集咗喺嗰度，而融和埋一齊。 嗰啲 係啦。咁啊，同埋因為正正嗰、那個其實嗰個年份係有啲原因，點解嗰度會咁興盛咧？因為嗰陣時其實阿根廷咧係幾富有嘅一个时期嚟嘅，咁但系咧，偏偏因为欧洲方面咧就经历紧一个战争嘅时期啦，同埋一个经济萧条嘅时期啦，咁所以好多欧洲人，例如可能意大利啊嗰一边嘅人咧，都会移居去到呢个南美洲嘅阿根廷去揾佢哋嘅一啲生活啊，揾佢哋嘅出路咁。咁、所以咧就变相当其时就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啊、舞蹈嘅文化啦、啊，就系带到去嗰度。咁但系亦都正正因为系咁啊，最早期嘅呢一个tango 咧，其实佢并不是一个叫做好上流嘅社会所拥有嘅一个活动嚟嘅，因为可能我哋而家去幻想 tango 探歌呢样嘢，都会谂起一啲可能社交舞嘅场合啦，好似感觉上比较 贵族啲 少少嘅，系啦，咁啊贵气少少嘅，咁但系当时咧，其实佢出现嘅一个地方咧，好多时候一啲贫民窟啦，即系或者可能系一啲叫做清流嘅地方啦，好多乐手喺嗰度会玩呢一啲嘅音乐，咁啊，然后有一啲嘅舞蹈吓，会喺嗰度一啲嘅舞者会喺嗰度跳舞去维生咁样嘅，咁啊最早期系一个叫做比较贫民窟嘅一个娱乐嚟嘅，咁啊但系经历咗一段时间。之后啦，去到19世纪末啦，即系讲紧差不多去到1900年嘅时候咧，咁啊开始即系发源自呢个嘅程式嘅场所之后咧，慢慢就开始流去到欧美嘅地区，因为即系一啲嘅阿根廷嘅年轻人 在那陣時又反而去返巴黎發展啦。講緊可能係去到1913年、1914年左右嘅時間，佢又將呢個文化帶到去巴黎。咁帶到去巴黎嘅時候呢就犀利啦。帶到去巴黎呢一個文化整體突然間好似變咗一個叫做比較潮流少少嘅一個活動咧，尤其一個社交嘅活動啦。咁啲巴黎人都好喜歡呢種嘅音樂，好喜歡呢種嘅舞蹈。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就喺巴黎都出現咗好多呢一啲Tango 嘅一啲舞會啊，哦、一啲嘅茶會啊咁。 就唔同咗嗰、那個 最早期係啦，比較叫做 社會。层级上面好似跃升咗啦，去咗嗰边就变咗 中层啲啦，中产阶级少少咁样啦。咁然后自然啦，喺欧洲嗰边，即系你可能巴黎红嘅嘢，巴黎兴嘅嘢，咁好快意大利啊、德国啊、英国啊嗰啲就哇觉得喂要学咯，咁、就好多一啲教 Tango 嘅老师就去到呢啲嘅地方开始教呢一种嘅舞蹈同埋呢一种嘅音乐，咁啊甚至乎慢慢由欧洲再传到去一啲美国唔同嘅一啲区份咁样。咁但係当然嘅，即係一种文化嘅兴起，亦都喺佢红嘅时候亦都会有人反对，因为始终毕竟最早期嘅 Tango 都叫做一啲层级低啲系啦，程式场所嘅一啲舞蹈，加上你都知道 Tango 嘅音乐嗰种肢体嘅接触啊，即系嗰个舞蹈嘅肢体接触都叫做颇为亲密噶嘛，咁、所以当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嘅。不过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咧，首先先带一首即系喺 Tango 系非常之有名嘅首作品俾大家，因为喺好多嘅一啲电影咧，经典嘅电影当中咧，都出现过呢一首嘅作品嘅，即包括有系出现喺呢个《女人香》啦、《真实谎言》啦，同埋《舒特拉的名单》当中，都系成为呢啲电影当中嘅配乐。 Por una cabeza de un noble potrillo que justo en la raya afloja al llegar y que al regresar parece decir no olvidéis hermano, vos sabés no hay que jugar. Por una cabeza me tejón de un día de aquella coqueta y risueña mujer que al jugar sonriendo el amor que está mintiendo quema en una hoguera todo mi querer. Por una cabeza todas las locuras, s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 Por una cabeza si ella me olvida, ¿qué import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Cuántos desengaños por una cabeza, yo juré mil veces, no vuelvo a insistir. Pero si un mirar me hiere al pasar, su boca de fuego otra vez quiero besar. Basta de carreras, se acabó la timba, un final reñido ya no vuelvo a ver. Pero si algún tingo llega a ser fija el domingo, yo me juego entero, ¿qué le voy a hacer? Por una cabeza todas las locuras, su boca que besa borra la tristeza, calma la amargura. Por una cabeza si ella me import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é vivir? Por una cabeza perderme mil veces la vida. para que vivir。 当然呢，今日带嚟呢个版本就是一个比较后期翻唱嘅版本，亦都系由呢个 Andrea Bocelli 所翻唱嘅。歌曲名字叫做 Por una cabeza， 嗰个意思即系话即系一头栽进呢个爱情当中。因为喺呢个 Tango 嘅音乐当中咧，好多时候嗰个题材咧，其实同我哋听个听感上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哋听感可能觉得啊，一啲好热情奔放嘅音乐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候喺 Tango 嘅歌词里头咧，都系讲紧内心嘅一啲孤寂嘅。咁所以係一个叫做偏向都几浪漫嘅一个主题。 有几冲突好似同埋。 係啦，好冲突嘅。咁同埋喺呢个 Tango 当中亦都有分有几种唔同嘅一啲形式啦。因为有一啲係有歌词，即係有人唱，有一啲亦都係纯音乐嘅Tango 嚟嘅。咁嗰一啲可能嗰个节奏上可能会慢版少少。咁但係对于 Tango 一啲最大嘅音乐嘅特点呢，就係佢早期呢就係二四拍嘅，咁去到后期呢就发展成为四四拍，因为呢个係亦都因为佢后期加入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音乐乐器里头去做演奏。最早期嘅 Tango 呢其实最主要只係用简单嘅吉他啦，或者可能係小提琴啊，咁样就已经完成咗佢嘅一个編曲。咁但係去到慢慢发展，亦都因为越嚟越多唔同地方嘅一啲乐手啊，去聚嚟到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啦。咁就即係慢慢亦都引入咗一啲手风琴啊之类咁样嘅乐器呢，或者可能係一啲黑人又带咗佢哋一啲嘅鼓啊，去到将呢啲唔同嘅节奏同埋声音加咗入 Tango 入面。咁所以嗰、那个喺音樂嘅樂理上嘅變化，其實喺呢幾十年間都係幾大嘅。咁而 Tango 咧，亦都真係好老實講啦。喺近年咧，即係國際嗰個層面上咧，可以話係一個都叫做發展得幾成功嘅一個音樂類型嚟嘅。因為即係畢竟喺呢個同即係作為一個叫做比較 classic 少少啦，即係 classic 少少嘅音樂類型當中，因為佢嘅本身歌曲結構嘅關係咧，其實係好容易同一啲 pop music 去做融合，所以你會發現就算去到講緊近年國際市場上嘅一啲音樂人咧，亦都係 keep 住有做一啲 Tango 類型嘅流行音樂，例如跟住落嚟帶俾大家呢一首， hey！ 大家都應該會有聽過。 Havana, oh no. Camila Cabello 的 Havana 这一首作品呢，我觉得很适合今日波城去一起唱。 我把声沙沙地。 是啊，因为有一次 Camila Cabello 都是声沙沙地做一个 live 的演出，哇，非常之好听。那么亦都转头奔神 Monday Blues 会带来更多近代的 Tango 音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在成都大运会男子花剑团体决赛以45-33击败法国，取得金牌，获得本届赛事第四金。其中张家朗取得个人第二面金牌，港队至今取得四金一银六铜。政府建议简化处理表现持续欠佳公务员的机制，包括减少相关公务员可申述的次数，删减过程之中要部门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议个案的步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做法能够将整个过程由过往超过一年甚至两年以上才能够终止聘用，减少至几个月时间。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考虑到有关人员每年的报告都有机会向上司表达意见并且记录在案，所以将申述机会减至两次，包括部門將個案轉介公務員事務局之前，以及公務員事務局將最後決定提交當局之前，都可作申述。另外，由於部門成立獨立委員會往往有困難，成員亦都是部門人員，認為意義不大，所以刪減。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表示，立法會綜合大樓擴建工程的議員辦公室組裝合成組件在廣東江門生產之後，9月底經水路運抵本港，10月起開始在11樓至14樓的議員樓層安裝，預計年底之前可完成裝嵌工程。梁君彦說，鑑於今年雨量較多，擴建工程進度略受影響，工程承办商正是全力追回进度。立法会暑假一会期间，工程承办商将会在日间和夜间都进行噪音工程，可能影响议员和职员、秘书处人员和大楼的其他使用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本周后期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北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洛克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嘅中线快线都系仍然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摩士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嘅车龙排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应送我最美那朵水花可以吗？来拥抱着我，形成船舶，扭曲那万有引力渡海翻波，直到这世界彻底交换，清清楚楚只得我们到这世界彻底瘫痪，剩下自己再游玩。来拥抱着我，形成船舶，卷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将你连同人间浸润，我爱你亦是那么多。来拥抱着我，从我脚尖亲我，灵魂逐寸向着洪水跌堕，恋爱再蚕食我，如被某天落，不顾后果，这贪半夜的我。是谁在贪污，谁也爱看，是谁被卷入谁红眼窝。愿像你设计那些曲线，原地转又转，堕进风眼乐园，世上万物向心公转，沉没湖底欣赏月圆。 先带嚟有呢一首收录喺张敬轩嘅《Dahlia Two》呢一张翻唱大碟里面，有呢个翻唱版本嘅《漩涡》。 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不死，必将再与你一起，恋爱十万个世纪。最爱的，如若你敢孤单和伤悲，请把你两眼关起，准我在思海里飞，求明白这落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退，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必就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最爱的，无害怕，真爱永远都真，知否爱你有多深，海也未及这么深，这一生和下世都盼有缘与份，可否再听你声音，可再互相的抱紧，求明白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潮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去，我为谁抹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必再回来会他热恋的恋人，情人求你等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求明白这个人是为你赴刀山的人，因你是我内心独一的恋人，来潮回他去，情来情绝不去，我为谁活去从没有疑问，一个为你敢去到火海的人，便再回来为他热恋的 日求你得我，无人能阻我，再到来共你重新激烈拥吻。 骤听落去咧，你未必会觉噶。认真啲听，听到去后边第二段，你会发现系、哦、原来呢只都系听歌嚟噶。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早知谈过，一下推一下射，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持着你流？如共你再错失半步，便是我的尽头。再如爱上那可退后，你要劝阻我不会后悠，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明白没有，任何难度我都接受，我会痛惜你最深好友，捉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但求跟你伴奏。离别无别遗漏，团聚够裂痕未够，凭什么换对手？抱上抱下，我撕不倒的一个木偶，我一跌一碰，碰地毡不懂动作，任由你践踏，强迫你回头。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其实我怕说声再会便是世间尽头。明白没有，在悬崖上那可退后，你要转左我不会后悠，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明白没有，任何难度我我会痛惜你最新好友，捏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但求跟你伴奏。残酷够，一次未够，离别无别遗漏，团聚够，裂痕未够，凭什么换对手？抱上抱下，我撕不倒的一个木偶，我一跌一碰，碰地毡不懂痛楚，任由你践踏，强迫你回头。悠长被磨碎之后，能覆盖宇宙。 你再细心听一啲 Tango 音乐嘅编曲，你会好佩服哇！嗰阵时一啲编曲人嘅心思啊，陈奕迅《孤独弹过》。 难道卖我的灵魂，能换被爱的幸运？钱有时买得到快乐，但却买不到爱人。穷极亦有些有人。在我的附近，不见人下的包子姐，难道又会更开心？一切买完，不知怎么算。我用钱存了十天，不生所有心愿，给你十亿元，肯不？送完，留着看红着脸讨厌。 是没太多用情，只要月未光刚够用，何用摘去满天星，一切买完不知怎么算，若用钱才能实现，不生所有心 原来我好早期嘅时候都已经好鍾意听过呢一种类型嘅音乐同埋编曲。一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千金。 盲目发现情感，然后创造原因，瞒着双眼幻想，越想得真越会 谁在酝酿条件，接近或者天生变过，何曾谁能用头脑再自制缘分，繁殖好久 不可说，也就来定量心算，痴恋有过无因， 心有这个人，今生 刘德华、郑秀文《盲爱》，亦都有一啲嘅作品，你会发现佢唔系一首好单纯嘅 tango 嚟嘅，可能融入咗一啲 bossa nova 嘅感觉，可能有一啲 rumba 喺里头。但正正呢种音乐嘅魅力就系咁，可以同好多唔同嘅文化，同好多唔同嘅乐器融合。例如最后今日送俾大家呢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作品，你会听到很多层次在里面。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 结束今日的节目，最后带来有周董周杰伦这首作品《迷迭香》。其实同样时间，苏董音乐再见，拜拜。